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很多人来到广州旅游，往往呢提前会做一份美食的清单，那么其中啊云吞面是必在清单之内的。虽然多年来南方人爱吃米，北方人爱吃面的风俗啊根深蒂固，但却一点也不能够阻碍广州人爱吃面的这么一个习惯。那么今天 Peter 老师给大家就聊一聊广州的云吞面。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如果你吃过中餐，你很有可能吃过云吞。也许啊，你在一碗美味的汤中品味着这云吞，或者呢是油炸后蘸着辣椒油吃。那么听完第一句话，大家一个感觉呢，那么本文的这个针对的人群啊，应该是 foreigner 哈，这个外国朋友。因为一开始呢就说到了，如果你吃过中餐的话，所以呢通过第一句话我们就能够做出一个非常快的一个判断。好，那么首先我们看看这句话哈，翻译成英文哈，如何来翻译。 If you have ever had Chinese food， 曾经过去哈有什么样的一个经历， ever had Chinese food， chances are， 那么很有可能，我们想到呢It is possible， 啊，表示可能性。但是我们今天学到另外一个表示很有可能，单词不难哈，但是表达的特别的地道。Chances， 这个 chance， C H A N C 表示机会，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后面是一个复数的形式。Chances are， 啊，表示很有可能，就等同于 it is possible， it is likely。 所以同学们在说英文的时候呢，这三个词组呢可以不停的来替换来使用哈。Chances are you try 云吞面哈，这个云吞英文叫 wonton 啊 ，wonton， W-O-N-T-O-N， 它也可以翻译成馄饨啊，也可以叫做云吞 before。 所以记一下这个词啊，有的时候去国外旅游的话，你看到这几个词 wonton 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云吞哈 before。Perhaps you slurp them from a savory soup. 这个 slurp 表示说呢，那种呢边吃啊特别美味的吃一个东西，同时呢发出大大的这个声音出来，叫 slurp, S-L-U-R-P. You slurp something 啊，这个非常形象的表示一个人特别喜欢吃某个东西。Slurp them from savory soup. 这里面 savory, S-A-V-O-R-Y 表示味道非常鲜美的这个汤啊，这个 soup. Or enjoy them deep fried 啊，这里面 deep fried 又学到了表示油炸的一个过程。All drown and drown in chili oil， 这个 chili 表示辣椒哈，辣椒油里面哈蘸着吃哈。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吃这个云吞啊都在这个汤里面吃哈，那个油炸的呢我们还至少 Peter 老师没有吃过哈，这个 deep fried 我们叫 wonton。 好，我们继续聊云吞的吃法呀，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制作云吞的方法呀不下十几种。然而在广州最受欢迎的呢是云吞面啊，这里面云吞面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 These little dumplings are so versatile。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云吞啊，对于很多外国朋友来讲啊，跟包子饺子呢差不多，都是通过面皮儿裹着这个馅儿哈做的这个一种美食。所以呢他们把这所有的通过面皮儿然后呢加上馅儿哈这种面食呢叫做 dumpling 啊。 The little dumpling are so versatile， 这 versatile V-E-R-S-A-T-I-L-E 表示说种类特别的多，或者说呢它的本事特别的大哈，这个 versatile。 You find a dozen of recipes for them， 这个 recipe 表示说做一个美食的一个配方或者一个做法。 recipe R-E-C-I-P-I-E-S recipes 是一个复数。 Yet in 广州The most popular version is wonton noodles， 云吞面哈，就是说云吞加面条哈 ，wonton noodles 啊，这里面又有一个词 version， V-E-R-S-I-O-N 表示一个版本哈，比如说最受欢迎的一款吧哈，所以这个词 version 它可以指呢故事哈，表示不同故事的版本哈，那么说指这个一个人讲东西呢不同的角度。当然说今天呢是指最受欢迎的一款了哈，这个款式哈，这么一个口味哈，用 version 这个词 is wonton noodles。 但是啊以美食闻名的广州哈，如何让这小小的云吞面能够 脱颖而出呢？这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是在广州啊，是大家特别熟悉的一句话哈。那么在广州，如何让这个小小的一碗云吞面能够脱颖而出 ？But in a city that's famous for food, how do you make your wonton noodles stand out? 如何让你的云吞面能够 stand out? 非常好的一个词组哈。Stand 我们说站立 ，out 出来，能够站出来。但是如果说在一群人当中或一群东西当中能够站出来的话呢，表示出类拔萃，能啊脱颖而出的意思。非常简单的一个词组，但是表达的汉语的意思是极具这个感染力的哈。所以呢，同学们记下来，脱颖而出，英文叫做 stand out 啊 ，stand out。那么这个词啊，我们再可以稍稍的改动一下 ，outstanding 变成了一个形容词，表示出色的哈，是一个形容词了。所以这个词呢，不同的位置的变化，它的词性不一样哈，它的句子的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所以说 stand out 作为一个动词词组，脱颖而出 ，outstanding 表示杰出的形容词。秘诀有两个方面，首先你做云吞面的一个汤一定要好哈，一定要特别特别的讲究哈，汤要好。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的饭店啊提供免费的汤，比如说您吃这个云吞面哈，觉得这个面没吃饱，多喝点汤哈，来呢解决这个饿的问题哈，也是可以的。因为很多的饭店提供免费的汤，但是了，有一些店家哈，特别有名的那些云吞面的店家，他们因为呢花几个小时去熬制这个高汤，如果你想加汤的话，对不起，你需要另付钱的，因为这个汤呢的确呢是非常非常的有讲究的。 The secret is twofold, F-O-L-D,两个方面。这个云吞面好不好吃呢？首先这个汤要好。 First, the broth must be without equal, B-R-O-T-H, 它这个汤呢没有用 soup 这个词哈， S-O-U-P, 而用这个 broth 这词啊，翻译成英文呢是指我们说这个高汤。看一些美食节目，有些店家他说我这个汤啊经过这个几年哈或几百年不停的熬制哈，他说这个火从来没断过哈，证明他这个汤有很多的内涵在里面。那么这些高汤英文呢我们就不要用这个 soup 这个词，而用这个 broth, B-R-O-T-H, must be without equal, 这 equal 呢是平等， without equal 表示说不能平等，就是说您这个汤啊一定跟别的家是不同的哈，一定要有什么呢，能够 stand out, 我们学过这次什么出类拔萃哈，能够呢脱颖而出。 Most shops provide additional serving of soup for free,绝大部分饭店哈提供的 soup 啊，这个汤啊 ，free 表示免费的意思哈。But restaurants that spend hours cooking their stock 花费几个小时啊，不停熬制那些高汤的那些 restaurant always charge for extra portions。提到了一个收费的 charge，charge 要收费 charge for extra 额外的一个 portion，P-O-R-T-I-O-N 表示一份哈，额外的这一份汤。对不起了，你要付费。那么 portion 这个词啊，它表示一个量哈。我们去饭店的时候呢，会说哎，有一些店哈，特别像一些东北菜哈，他们呢一般得 serve in big portion。比如说您来一盘土豆丝哈，您认为是一小碟，结果呢端一盆上来哈，觉得是 big portion。但有一些饭菜啊，特别是南方的这个饭菜呢，特别那些小的那些菜呢，它的这个量往往是比较小的，一小碟哈。对于很多北方朋友来讲呢，觉得不够吃，他们会认为 they serve in small portion 啊。那么恰当好处的肉汤呢，应该是尝一口回味无穷，但是呢一定要清淡，同时啊带着一丝海鲜的这个鲜香啊，这是他们的一个秘诀哈。 When done right, done 表示完成， right 表示正确的方式，做好了这个汤， the broth should be rich,哎，非常的丰富。我们说这个汤啊，喝一口之后觉得，味道非常非常有内容哈，觉得非常的鲜美哈，非常的回味无穷。英文一个词叫 rich, 丰富 ，yet light, 非常清淡 and refreshing 啊，就是两个词，清淡哈 ，light and refreshing, R E F R E S H I N G, savory with a hint of the sea 啊，有一丝海的一个 hint, 一个味道或者一个感觉 ,H-I-N-T, with savory with hint of the sea。同时啊，接下来哈，除了这个汤料好，另外是面条哈，这个面大厨啊将新鲜的鸭蛋哈，注意一下不是鸡蛋哈，和面混到一起，这样一来呢面条会变得非常有嚼劲。有的时候呢面呢因为加了这个鸭蛋之后呢不太容易呢煮熟了。And then there are the noodles. The best chefs mix fresh duck eggs, 一定是 dark eggs 这个鸭蛋 into their dough、放到这个面里面 which make noodle so al dente al dente、这是一个词、A-L-D-E-N-T-E 表示呢很有嚼劲、我们说这个面、或饼呢就特别有嚼头，英文叫 al dente。 They verge on being undercooked。 当你把柔软光滑的云吞面和汤混到一起的时候呢，加上、这个嚼劲十足的这个面条，你知道呢你吃到了正宗的云吞面了。 However, when you combine the soft slippery 好两个词，柔软的和 slippery 特别光滑的 S-L-I-P-P-E-R-Y slippery texture of the wontonsWith the richness of the soup, 或者是这个 broth, 和这个鲜美的汤 ,the bouncy yet firm bite of egg noodles, 我们说这个面条咬起来多多少少有点硬的感觉 ,firm, 但是呢非常的这个 bouncy, 这个 bouncy 这个词呢就是说特别有弹性、这个面、就是说特别弹这个面、B-O-U-N-C-Y,、英文我们说面条这个弹性十足、英文叫 bouncy yet firm bite of egg noodles,You know for sure you found the perfect recipe. 好，那么接下来皮特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If you ever had Chinese food, chances are you've tried wonton before. Perhaps you slurped them from savory soup or enjoyed them deep fried and drawn in chili oil. These little dumplings are so versatile you'll find dozens of recipes for them. Yet in Guangzhou, the most popular version is wonton,noodles. But in a city that's famous for food, how do you make your wonton noodle stand out? The secret is twofold. First, the broth must be without equal. Most shops provide additional serving of soup for free, but restaurants that spend hours cooking their stock always charge for extra portions. When done right, the broth should be rich yet light and refreshing, savory with a hint of the sea.And then there are the noodles. The best chef mix fresh duck eggs into their dough, which make the noodles so al dente, they verge on being undercooked. However, when you combine the soft, slippery texture of the wonton with the richness of the soup, the bouncy yet firm bite of egg noodles, you'll know for sure you found the perfect recipe. 那么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今天我们请到了异国美语广州东山口校的两位同学，第一位同学呢是 Sonia， 她的中文名字呢是林傲晴，另外一位同学她的英文名字是 Nicole， 中文名字是刘子墨。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首先我们来听一下林傲晴 Sonia 给我们带来的My favorite month.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Sonia. I study in Guangzhou Dongshan Eagle American Institute. I am 9 years old. I'm a lovely girl. I smile a lot. So mom always calls me a smiling angel. I have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hobbies, such as reading, singing, dancing, playing the piano and badminton.Among these, I like reading the best. I've read many books. The book The Ugly Duckling is my favorite one. I have a wish that I can study in Hong Kong one day. Because my grandfather lives in Hong Kong alone now. Thus, I can be with my grandfather forever. I like to study English in Eagle. The teachers there are so nice. My favorite month. In a year, there are 12 months. They are January, February, March,April, May, June, July,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November, and December. I like December best because my favorite holiday, Christmas Day, is in it. Our school anniversary is also in this month. On Christmas Day, my family get together to sing, dance, and eat delicious food. I make wishes to Father Christmas.He really gave me a big surprise and sent me the gift I wished for. I was so curious about how Father Christmas knew the gifts I wanted, how and when he gets them into my house. To this day, I still don't know. But it doesn't matter. I like Father Christmas. I think he's a kind guy. I hope I can see him one day. Each year, our school has a school anniversary.I sing songs and dance on the playground. On our school anniversary, you can see many flags. Red, green, blue, pink, yellow, and purple. Around the whole school, we sing the school song together. On that day, we are all so happy. I like the school anniversary. It is so fun. I like December. December is the last month of the year. That means a new year will be coming. It will bring us new hope and new stars. So this is why December is my favorite month.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呢，是刘子墨 Nicole 给我们带来的 My Hometown。 Hi everyone, my name is Nicole. I am 8 years old. I am from Guangzhou, America, Eagle Institute. I like reading books about animals. My favorite colors are sky blue and pink. I like to eat fruits and vegetables. I'm good at dancing. I've been learning it for a very long time. Also, I enjoy learning English. It's my favorite subject.I spend a lot of time every day studying English. I like to make friends, and I get along with everyone. I have a happy family. My mom, my dad, my little sister, and me. We love each other so much. My hometown is a small village in Hunan province. It stands near a big lake at the foot of high mountains, and is surrounded by clean waters and green mountains.You can see many trees and lots of different kinds of flowers everywhere. The air there is very fresh and sweet. I often go to my hometown in the summer and winter holidays. Every morning, the rooster is fed by my grandmother wakes me up. After a big breakfast, I go to my grandmother's farmland with my father and mother.There we can find a lot of interesting animals and plants, such as cows, goats, and frogs. In the paddy flat, we can find some mudfish, which are very delicious. We can go climbing to gather firewoods in the mountains. We can see all kinds of beautiful flowers. Mother teaches me how to identify those flowers and make them into garlands. Sometimes we can find wild fruits which are very yummy. The sky in my hometown is so blue. You can see all different kinds of clouds. Some of them look like animals. Some of them are in lovely shapes. In every evening, there are a lot of stars up in the sky. I like to count stars andwith my parents, and also enjoy the interesting stories from my grandmother in the moonlight. Every day is so nice, but our happy time is always too short. I love my hometown. It is a nice place to live in. If you come to visit, I will show you around this beautiful village. 好，那么听完了以上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了英文分享，那么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那么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呢自己的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同学们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同学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呢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的要求。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内容，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的题目是大象是如何丢掉了他们的翅膀。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the elephants. 在今天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大象的故事。Can the elephants fly in the sky?I don't believe that. So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那你要想一想，大象可以在天空当中飞翔吗？ 我可不相信。那么在故事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你想知道吗？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How Elephants Lost Their Wings。那今天这次老师来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就是大象是如何丢掉了他们的翅膀的。This story is about flying elephants, two gauze, houses, peacocks, and banana trees. 那么这个故事呢是关于会飞的大象、两个小神仙、还有一些房子、几只孔雀、还有香蕉树的故事。Once upon a time, elephants could fly. They flew everywhere. 很久很久以前，大象是会飞的，它们可以飞到任何的地方去。They flew high into the sky and down to the ground. They even looped the loop. 它们可以飞到高高的天空当中去，也可以飞到地面上来。它们有的时候会在天空当中来个杂耍，飞出一个圈来。Sometimes the gauze flew on their backs. 有的时候啊，小神仙们也会坐在大象的后背上一起飞翔。But the elephants were noisy. They yelled and crowed like roosters.Trees and houses shook below them. Cock a doo-doo-doo. 但是呢，大象非常的吵人，它们经常喜欢大声的喊叫，就像公鸡发出的声音一样。所以呀，树和房子都在它们的身底下颤抖着，害怕呀，哎呀呀呀。 They flew into trees and smashed them.They landed on houses and fell right through. 哦，这样就不好了，太淘气了。他们飞到树上，并把它们压碎。然后呢，他们可能会降落到房子上，正好把房子穿透。哦，这样可不好吧。 Soon all the trees were broken, and there were no houses left. We must stop them.said the gods, and they thought of a trick. 很快呀，所有的树都被压坏了，几乎没有什么房子是完整的留了下来。这些小神仙们就说，我们一定要阻止他们，不能再这样了。所以他们两个人呢，想了一条妙计。 They invited the elephants to a grand feast. The elephants ate and ate. When their tummies were full,They slept. 然后啊，小神仙们就邀请大象们来参加盛大的聚会。大象们吃啊吃啊，当他们的肚子被撑得饱饱饱饱的之后呢，他们就睡着了。 The gods took away their wings. They gave them to the peacocks and the banana trees. 然后啊，小神仙们就把大象的翅膀给拿走了。他们把翅膀给了孔雀，还给了香蕉树。 The elephants were very cross. They shouted and they stomped. 大象醒来一看，非常非常的生气。他们大喊大叫着，使劲跺着脚。 But they didn't get their wings back, and they never flew again. 但是无论他们怎样吵闹，他们也没有拿回翅膀，而且他们再也没有飞翔过。 The elephant's behavior set a bad example to us, so everyone please don't follow it, okay? 那大象的一举一动给我们做了非常坏的示范，所以请大家一定不要效仿他们，好吗？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小鬼当家节目。Peter老师在这里想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强调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时啊，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Winter is here, it's a snowy day.